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错，波塞西说了，他不会借用大海的力量，但海神岛毕竟是海岛，在这里水属性能量分子要比陆地上充裕得多。正在急速飞行的唐三突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股强烈的拉扯力，原本急速前行的身体顿时一滞，飞行的速度骤然下降，仿佛自己身上被系上了一条绳索，正在向后扯动自己的身体。吃惊之下，唐三下意识回头看去，正好看到了空中双手合抱的波塞西以及伙伴们的情况，心头顿时一沉。唐三无疑是众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连他都能感受到那吸扯力带给自己强烈的制约，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使用白沉香鲜血制造的复制镜像肠，他们的身体却还是辅助系魂师的，魂力虽强，但在那恐怖的吸扯力面前挣扎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眼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再往前飞，并以极快的速度被向后扯去，马红俊和戴沐白两人至少还能稳定自己的身体，还能保证不被拉扯回去。小五的情况不如他们，虽然不像宁荣荣奥斯卡那样被飞速拉回，但也在缓慢的后退之中。波塞西应对史莱克七怪逃遁的方式很简单，你们不是封锁了我的精神力探查吗？那好，我就用全方位攻击手段来对付你们。尽管六怪已经极为分散，但对于魂力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海神斗罗来说，这点距离还不足以逃脱他的掌控。 怎么办？ 唐三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在真正面对海神斗罗波塞西之前，谁也无法判断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但一上来他就给了众人迎头一棒。要知道，即使是现在，波塞西也还没有使用自己的武魂，也就是说，他释放出这个巨大漩涡，既不是魂环，也不是魂骨带来的魂技，而是凭借自身魂力直接释放出来的。宁荣荣和奥斯卡已经被拉扯的距离波塞西越来越近，这个时候，唐三义无反顾地反身飞扑，借助波塞西身上发出的牵扯之力回身飞去。唐三想得很明白，虽然在七怪之中，战斗力最差的就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但是却绝对少不了这两个人，没有了他们的辅助，七怪整体实力就会下降一个巨大的台阶，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他们俩落在波塞西手上。没有换回自己的武魂，唐三依旧凭借尖尾雨燕武魂飞行，身在半空之中，他的双眼却亮了起来，深蓝色的光芒中瞳仁却化为了金色，同时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处骤然射出一道强烈的蓝光，蓝光聚而不散，直奔波塞西身上照去，正是海神之光。唐三当然不会无地放矢，海神之光所产生的威压具有威慑一切海洋生物以及海魂师的能力。海神斗罗波塞西就算再强大，他也不是海神，只是海神岛的大祭司，也属于海魂师的范畴之中。果然，当海神之光照耀在波塞西身上时，他脸色微微一变，唐三明显感觉到落在众人身上的吸扯力放松了半分。就在这时，两道湛然金光从唐三眼中电射而出，没错，是金色的，而不是以前的紫金色。金光很细，看上去就像是几根丝线缠绕在一起那样，但就是面对这样纤细的金光，海神斗罗波塞西脸上的神色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面对波塞西，唐三没有任何保留，或者说在波塞西带来的威压面前，他自身的潜力已经被激发到了极限，眼前这一击可以说是他那紫极魔瞳在到达了浩瀚境界之后的巅峰一击，所有的精神力都压缩在了这两道小小的金光之中，甚至没有半分能量外泄。精神力同样达到了这个层次的波塞西却感受得十分清楚，对于他来说，唐三的实力并不算什么，可是唐三那浩瀚境界的精神力却足以对他构成威胁。尽管唐三拥有这个级别的精神力时间还短，使用的还十分稚嫩，但是那毕竟是同一个境界的能量，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波塞西原本环抱在身前的双手汇聚到面庞前合十在一起，一个红色的烙印从他额头上浮现出来。那烙印的模样竟然和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一模一样，只不过唐三的是金色，而波塞西这个却是暗红色。一道暗红色的光芒先是照耀在他的双掌之上，然后再爆发而出，如同一道光刃般展出，迎向了唐三眼中喷射的两道金光。暗红与灿金两色光芒骤然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准确地说是无声无息地碰撞在一起。史莱克五怪只觉得身体一轻，原本落在身上的吸扯力刹那间荡然无存。众人早已计划好了，他们连看都没看战场一眼，重新加速，再次朝着各自的方向疾飞而出。由于双手合十，波塞西手上的那根香也被他夹在了掌中，看上去样子有些怪异，就像是要膜拜什么似的。两股精神力无声无息的碰撞中，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而波塞西的身体却飘然后退，眨眼间已在千米之外。唐三的脸色一下就变得惨白起来，鲜血同时从鼻孔和耳朵中流淌而出，像是蜿蜒曲折的小蛇。没错，在精神力凝聚方面，他确实比波塞西凝聚的要强，但是精神力的整体实力上，他还是逊色于波塞西的。双方在精神层面的碰撞之下，战成了平手。虽然双方精神力互相攻击战成平手，但他和唐三的反应却不一样。波塞西只是后退，却并没有像唐三那样口鼻出血，精神力受到强烈震荡。唐三眼前一阵模糊，好不容易才恢复正常。在这个时候，他的大脑变得格外清明，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与波塞西之间的差距。 没错，从精神层面来看，我确实已经达到了和波塞西同样的境界。可是，在精神力的使用上，我们却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波塞西对于精神力的掌控实在是太强了，在攻击碰撞之后，他直接就以一种特殊的泄力方式化去了碰撞后的冲击。 要知道，精神力可不比魂力，如果是魂力的话，唐三也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化解冲击波，但要想将精神力当成魂力来化解冲击力，别说是做，他连想都没想过。波塞西无疑是用自己的行动给唐三上了深深的一课，不过这一刻也是相当惨痛的。此时的唐三只觉得自己头痛欲裂，脑海中精神力乱窜，尽管海神三叉戟中海神之光的能量帮他收束着这些能量，但这些能量还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这个时候，千米外的波塞西却已经反身而上，直接朝着唐三飞了过来。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想清楚了，还是要先击溃唐三，然后再去抓其他人。毕竟唐三的精神力是史莱克六怪中唯一能够带给他威胁的。面对波塞西，先不说他是否散发出能量来进行威慑，单就是看看这位海神斗罗，也会令唐三内心之中产生庞大的压力。 绝顶斗罗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不释放武魂我竟然都打不过吗？难道这场考核注定要败了？ 唐三不会放弃，面对越是强大的压力，他的反弹也就越大。猛地一咬舌尖，利用舌尖的刺痛勉强令自己的精神凝聚了几分，强行将脑海中的不适压制下去，不退反进，迎着海神斗罗波塞西冲了上去。看着唐三眼中执着的信念，波塞西不禁暗暗点头。 实力不足可以通过修炼来提升，但如果一个人没了信心、决心和恒心，他很难成为顶级强者。这个唐三所有要素都具备了，果然是个可塑之才。 不过欣赏唐三可不代表着他会手下留情，轻飘飘的一掌直接向唐三按了过来。看上去他那一掌甚至没有带起半分能量波动，唐三眼中光芒一闪，在他迎向波塞西的时候已经解除了复制镜像长的效果，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同时也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蓝银真身、第六魂技虚无。两个技能同时使用下，顿时令唐三的身体看上去变得虚幻起来，蓝金色的光芒在朝阳的照耀下分外绚丽，光芒一闪，唐三的身体已经在原地消失了。 小武魂骨技能瞬间转移发动，再次出现时，他已经身在海神斗罗波塞西背后，毫不犹豫的一拳轰击而出。这次攻击他没有使用技能，并不是因为他拳头上的力道有多强，而是因为用拳头攻击他才能有最快的反应，不会出现使用技能后那片刻的迟滞。此时海神殿前静静地站着七个人，他们都在看着空中这一战。这七个人正是海神七圣柱的七位守护封号斗罗。 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有人主动对波塞西大人发起攻击。海龙，你敢吗？ 不行，面对大人，我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攻击的念头。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一样，波塞西大人在我们心中早已成为继海神大人之后的第二位神。 是啊，这小伙子真有勇气，面对大人还敢主动攻击，而且他刚才竟然凭借那一记精神冲击令大人后退了，但是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他自豪的资本。上一次令大人后退的好像还是那个什么昊天宗的宗主，叫唐什么的是吧？ 那个人就是唐三的曾祖。海龙，你没发现吗？唐三那天击败你时使用的锤子和那个人很像，只不过他的锤子还没有魂环。 这小子真是前途无量啊，如果他真的能将自己的两个武魂都加到九环，说不定就真有了挑战大人的能力呢。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猜他海神九考的最后一考会不会就有击败波塞西大人这个前提条件。 不要乱说话，海神九考我们谁也没见过，前面六考还有迹可循，但后面三考究竟是什么，恐怕连波塞西大人也只有到考核的时候才能知道。不过我真的希望能够早日到那一天，我很想看看比波塞西大人更加强大的力量会是什么样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